开始了哈，节目开始了，各位小弟小妹哈，又来到我们陪你聊天的频道，每周一至周四晚上十点 ，YouTube 张老大频道，欢迎订阅。好，小五的靠北电视台哈。哎，赖世国安安，哎，今天有新的观众抢到头像了，糟糕，吴秀英的那个火鸡连贯头像网已经被人家夺去了。今天竟然是一个新观众吗？赖世国啊，赖世国你好，安安哈、哦、啊，如果你是新观众哈、哦，男的就说小弟到，女的就说小妹的哈、哦，这是一个陪你聊天的频道，每周一至周四晚上十点 ，YouTube 张老大频道，欢迎你的订阅哈、哦，这是一个陪你聊聊时事，聊聊政治，聊聊生活上的趣事哈、哦，什么都可以聊哈、哦，没有什么很大的规定，就我们就是一个聊天的频道啊，欢迎你们都来这边聊天。好，那如果你是新观众的话，男生就说小弟到，女生就说小妹到，因为我是张老大，我老大了啦，还有了解不？好，这是这个频道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上来都不要潜水，不要在电脑或是手机前面那边叼着一根烟说看这个人在讲什么蛙哥、啊、都潜水不出声、哦、我们这是一个聊天的频道，就是互相聊天，你有什么都可以打上来、啊、我们有可以聊的话我们都可以互相聊天好不好，因为这个直播组就很懒得想话题，有时候会看你们在聊什么，我就会临时跟你们聊一些话题，所以踊跃发言好不好、啊、如果不知道讲什么一上来、啊、男的就说小弟到，女的就说小妹到，因为我是张老大，这是张老大的频道、啊啊、那我们就恭喜我们的赖世国抢到张老大频道的头像、啊、抢到头像的话频道组就会祝福你今天明天两天平安健康快乐、啊、出入平安、啊、幸福美满、啊啊、两天过后再继续来抢头像、啊、这是一个祝福你，好，恭喜赖世国安安吴秀英小妹到啊！吴秀英你的头像被人家抢走了，以前都是吴秀英在抢头像了哈。我们一样哈，小妹到，吴秀英明天就跟赖世国拼一下好不好？好，吴秀英小妹到 ，yes， 谢昌杰小弟到 ，yes，L D W 哈哈小弟到 ，L D W 好像也没看过你啊，欢迎你，欢迎你哈。然后演员老大好，演员各位小弟小妹晚上好，演员是我们的会员，也是我们的扳手哈，因为这是我们开频道的原始元老了哈，好，然后看吴秀英说小弟小妹好好跟大家打招呼哈 ，L D W 头像没有，你没有头像哦，啊，你把酒看一下，你没有头像，你差很远呐、啊，好，赖世国小弟大号潜水一年多，你潜水一年多，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在这个频道潜水一年多？屁啦，我这频道根本还没开一年，好不好？这个频道一月份才开而已哦，你被忽然嘛忽然觉得，你应该说你潜水一阵子了，一年多太夸张了哈。啊，谢谢昌杰也来了 ，yes， 大家晚上好哈。shk 小妹到 ，yes， 潇潇小弟到 ，yes， 哦，潇潇也是我们扳手，谢谢昌杰潜水一年多，对啊，那边忽然嘛忽然开了，好了，没关系啊，大家开心就好了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订阅人数？啊，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开频道就是收看人数也不多，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订阅人数已经9000多了呢？我今天早上起来还想说8800多，好开心哦，结果下午一看变9044了，不止多40位，今天刚光今天应该就多了100位了。好 ，KDC 来了哈 ，Yes， 开播就跟随哦，赖世国。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今天突然要抢头像、欸、是发现说这个频道快不行了要出来撑一下是不是、哦、以后欢迎你多多跟我们这边小弟小妹聊天、哦、快破万，对啊，这破万的时候，破万是不是要学那个什么 YouTuber， 然后就说什么什么那个 Q&A 啊，直播组 Q&A， 跟你讲我跟 YouTuber 不一样，因为我们直播组每天都在 Q&A 了，所以其实这边的观众其实都知道我的一些事情，应该破一万应该也不用 Q&A 吧，我这个破一万直接脱衣服就好、哦、没有啦、哦、我要像舒淇一样要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不能再脱了、哦、已经有年纪了，要靠智慧取胜、哦、啊，张彦明小弟到 yes、哦、好好，我们的一些观众都来了、哦、 啊，所以希望如果你有新观众的话，这我们就是一个聊天频道啦，没有那么多的自私的一些企划，还是要聊什么，什么都可以聊啊，轻松就好啊，就是陪你聊天的一个频道。哦，张彦明讲那么多，我看一下。水坝的事件，幸存者只关心他的百万名车哈、哦。跟你讲，因为其实这个被冲走这个新闻，因为我今天只有用两个标题，那代表什么？你知道？代表今天没什么新闻，我就看一看新闻，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值得我拿上来讨论的新闻呐、啊。那有一些是废话新闻，那我就不聊了不聊。然后其实好，不然我们先聊，因为张彦明有聊到那个就是水坝冲走人的那个事件哈。哦，就是遗体看都不看，只想救车。五界坝救难员爆料哈，其实这个是后续的新闻、啊、那其实有专家出来说，这个水坝被冲走，其实基本上还是会国赔，还是会国赔，因为国赔的定义就是公务人员在操作 的失误上导致人员受伤或死亡或财损的话，只要是公务人员在操作上失误，那就要国赔。但是因为他就是细节他们会去谈，那因为就是被冲走的人他们也有违法在先，所以可能在理赔上的话会斟酌哦，就是斟酌啦，所以基本上还是会赔啦。所以因为很多网络上的网友就说，他妈的赔什么赔啊，他妈自己找死。我知道很多人都这样讲，自己找死哈、哦、七月份还去下游、哦，要死边啊死来的，一开始啊，那要死死去冲冲雨，还是领导的代志。我知道很多网友的心声是这样子，可是台湾是一个、哦、有法治的国家哈、哦，大家知道啊、哦，就有点、哦、懂我意思啊、哦、照规矩来，就是公务人员有疏失到造成人员死亡，那就是要赔、哦、所以这个基本上已经是这样子了啦。那后续就是他们去法律的程序，他们就会去处理。那为什么我今天会又把这个拿出来当标题？因为这已经一两天的新闻了，就是因为有一则新闻，他说遗体都不看，只想救车。那个五界坝救难员爆料，家属让他心寒呐、啊。他说这个新闻就是说，哦，就是造成四死的那个，就是六个人有，就是两个家庭六个人，然后四个人死掉哈，然后爆料说。就是那个救难队员有人爆料啊，哈，就是说参与后续的救援行动的导游杨铁木指责家长，指责家属，哈，这个直接也是连名带姓就讲嘛，杨铁木指责家属事发当时完全没有对救难人员说一声感谢，甚至在家人被洪水冲走的时候，一家属还在关心自己的百万名车，哈。那就是细节就说哈，他们就是去救嘛，就是带着一些他们部落，因为那个山区有一些部落的人啊，或是一些原住民，他们比较知道他们的路怎么走啊，就是他们带着这些人一起去救援嘛。啊，救援家属就还没，就是到现场发现一名女子，就是卢姓，就是那个被冲走的妻子的家属，遗体还没找到之前。竟先要求现场救难人员先帮他把车子拖上来，哦，我们把小朋友遗体搬上来，搬回来的时候，他连看都没看一眼，说那是他儿子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你儿子叫找回来的，还是你那个他朋友的儿子？然后期间还问说，大哥，你能不能把我的车子先拉回来修理啊？那台车100多万呢、欸？100多万是怎样？现在100多万的车到处都是，好不好？100多万鞋都超洋音啊，你要说500多万，那再来说哈。然后那个杨铁木就很忍不住气愤直喊，我们都忙成这样子，你还在关心你的车子哈。然后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比较会让我觉得说这个新闻要拿出来聊的是说，杨铁木坦言，他不是心疼家属，只是心疼他的车子。且事后让他最不爽的是，家属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来，重点来了，反倒是往生者会来感谢。我看到这边，我想说，哦，是配合鬼月来一下应景的嘛？他说，反倒是往生者会来感谢，让他晚上都睡不着，因为一闭上眼睛，往生者就会趴在地的那个身影。趴在地的身影，就是你知道往生者可能会 来感谢他。针对这个事件，杨铁木表示台电维修不好有错啦，但也为录音者 应当有的责任，也不能全部怪台电。我的重点是看到那一句，我说往生者会来感谢他。所以其实好像民间传说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他们可能那个杨他们那种救难队其实只在那种深山啊或是一些溪边都已经有救援很多很多次的经验了，所以所以这个会不会是有一些问题在啊？因为正常人怎么会去关心车子，怎么会不去关心人的安危啊？所以检调单位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哈？李组长觉得事态不单纯哦，所以要去了解一下啦，因为正常的人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嘛哈。谢桑蝶说正是点点点哦。好，这个就聊到这边，然后我再分享一件事情。张大燕明是说怪异的是幸存者被记者问到家人的问题，表情非常淡定，直到见到家人的遗体才崩溃痛哭。就我不能讲太多啊，到时候被人家告，我只能说李组长觉得眉头一皱，觉得事态有点不太正常了，所以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了。然后我现在先聊别的。然后我周末不是去高雄拍那个没有韩国语的高雄吗？你知道那部影片现在点阅率多少吗？大家有没有去关心一下老大的那个影片点阅率？他刚才已经11000了，对，11000了。然后我跟我妈讲说，我刚去高雄拍东西，因为他知道我礼拜日有出去拍东西嘛，他还问我说，你该不要去西边吧？鬼月不要去。我说没啦，我要去高雄拍东西，讲得很像很专业，就是直播啊。我说那个影片我都先讲的呢，多少点阅率，我说有11000的人看。然后我妈说，我妈没概念嘛，我妈就没概念，我妈说是这样是有赚到多少钱吗？这样赚到多少钱，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有人看，那是经营下去的问题。然后我就打一个比方，因为我妈之前跟我不是在那边用那个葱油饼那边直播嘛，我就跟我妈讲说，那一次我们不是那边葱油饼的直播，那次比较欧巴的人看而已，500个点阅率而已，这个11000呢，满意呢。我妈说是哦，那你就做了，对，这是成就感的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钱是做成功之后再说，就是跟创业一样，你在创业的时候你怎么会考虑说怎样，就是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做就对了。我妈说你是在拍啥啦？我说没啊，我就拍去高雄的市区啊，这样洗洗啊。然后我妈说这样有人在看。我说你不知道这么多人在看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说，跟你讲那是我的标题怕打得对，我标题就打没有韩国语的高雄，跟你讲就是很多讨厌韩国语跟喜欢韩国语的人都被我这个标题吸引进来，不要说被骗进来，我相信也有一些人被骗进来，被吸引进来，因为讨厌韩国语的人他想要进来骂韩国语，因为我的留言板那边就很多人在那边骂韩国语嘛，还有人骂什么韩国语草包啊什么的，他骂国语草包我就回他，大家有去看我的留言吗？ 他说国语草包我也回他，我跟你讲我对这种就是你们常说的1450我从来不会生气，我觉得就是一个平台让你们发泄，就是做一个功德的概念，我有提供这个平台，我把这个香炉推出去，你一定众人来插你们有发泄到就 OK 啊，重点是我的浏览率要高啊。他说国语草包我就回他那个菜包阴魂啊，我照样造句，我从来不会对他生气，我也不说你为什么要来这边骂我们，我们就是喜欢你的样，你干嘛骂我们，你不喜欢就不要来这边，我从来不会跟他们回应这种东西，来欢迎非常来感受一下老大的胸膛的爱进来我的怀抱记得要订阅起来就好了所以那个很成功所以我这礼拜日要一样画葫芦我跟你讲，我那天礼拜日真的是神来一笔 其实那天我是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又因为上个礼拜我要去嘉义嘛，然后我就想说这礼拜就不想出去了，然后而且我 GoGo 咯，就是十五号之前我不能骑过1600公里，因为我上个月已经骑1600公里了。如果两个月连续两个月都骑1600公里的话 ，GoGoLo 的公司会来询问我说你在搞什么？因为我们是吃到饱，可是他有规定，你只要两个月连续超过1600公里，他就会问了，他就觉得说你可能是商业用途，要提供出去玩的证明。所以我就想说，我就不要去远门好了。我就想说，啊，不然要干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我突然灵光一现，你知道吗？就想说，我还拍一下没有韩国语的高雄长什么样子。哎，我就想说，没有韩国语的高雄长什么样子。我突然就想到这个标题，我觉得这标题很不错啊。没有，我就没有最迟哦，就是没有韩国语的高雄，就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就打第一集，我就想说试看看吧，没有韩国语的高雄试看看，结果就就成功了、欸。好，开心开心哈，乘胜追击。对啊，所以我这个礼拜日会去拍，然后动线我已经想好了。我基本上我不会有什么吃播啦，也不会什么特别介绍高雄啦，我就是让拍一个实体的高雄让你们大家看。然后我也不会，我尽量不会就是去批评什么啦，因为那批评东西基本上都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啦，反正就欢迎啦，你们就来看我拍出来是真实的画面，就欢迎你们那时候来看这样子啊、哦。对啊，很开心，恭喜啊！对啊，我觉得最开心的除了我之外，我觉得这边的小弟小妹，就是陪伴我这个频道的一些小弟小妹，如果真的有一天做起来了，大家应该也都很有成就感嘛。想说在这边终于哦，一个绩优股终于被我那个。到时候我真的做起来，我们这几个比较熟悉的小弟小妹，我都去那个庙里帮你们安光明灯，好不好？我都写起来，吴秀英啊、圆圆啊、谢长姐、阿依西那些，还有好，我没念到都有啦，没念到都有。所以你要让老大比较熟悉你，好、哦，有机会让你点到光明灯，你们要尽量留言，尽量跟我们这边聊天呐、啊，啊、哦，这样听得懂意思哈。哦如实报，对啊 ，KDC 啊，对啊，你说你看 KDC， 我有注意到 KDC 哦。我跟你讲，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回去重看我的直播，就是那个去高雄外播的时候 ，KDC 也都会说哦，这边高雄好棒啊，然后就说哦，高雄这个景点很值得来玩。我觉得不是因为讨厌民进党就开始说高雄不好，我觉得这样子太过于极端了、啊。啊，当然，如果你看到都街上都没有人，你当然可以说一句啊，高雄都没有人，经济很差，那当然是真实。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会真实，依我的个人的比较客观的方式去看高雄，因为我就说嘛，高雄假日真的那些景点没什么人啊，有的人有博二有很多人的地方就确实很多人。那我一直在强调嘛，期待那个市长用抢的陈其迈。把桥头科学园区盖起来，因为他的政见是这个啊，他的政见要强调桥头科学园区什么 4.0 5.0，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几点零啊，他盖起来的话我也很期待啊、哦、我也不会去U 他奥咖啦，对不对？对啊，温世民，对啊，就是真相啊，就是一个真相啊，那当然是以轻松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看、哦、所以感谢大家。好， IC 说什么乙蟹外蟹的事其他县市都不知道，乙蟹外蟹的事是有后续吗？因为他没有爆炸啊，他有爆炸吗？他有造成人员伤亡吗？那则新闻我知道，可是他好像没什么后续嘛，那就没有后续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那就去查看是怎么查，重点是人员不要有伤亡哦，不要有伤亡，那如果有还没伤亡之前赶快去查说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是谁该就责，这样就好了。对啊，期待两年拼四年。陈其迈要，如果真的你小弟小妹，如果你们很讨厌陈其迈，或是很讨厌他抢人家的市长来做，重点就是要一直监督他的政见，他的政见就是科学园区啊，好不好？到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在漏，是哦。还要说什么哦？对啊，所以两年拼四年，赶快拼一个。桥头 科学园区，如果真的盖起来了，真的可以解救高雄的经济，就跟新竹一样嘛。因为我记得以前新竹经济也没那么好嘛，后来新竹科学园区起来之后，整个新竹就都起来了、啊。好，然后第一，好，我先好，那就那个五届那个救难员那个我就聊完。然后我现在聊第一个话题是国民党周习伟也不去海峡论坛。好、哦，海峡论坛，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我昨天就讲王金平那边唧唧歪歪嘛。王金平今天不是有那个谁啊？不是有在骂王金平嘛？那个飞碟，那个飞碟，那叫什么名字啊？我都忘记哦，我真的是记忆力越来越差。飞碟那个下午五点直播那一个，陈辉文，辉文君那一个，他不是有在讲说王金平，他是不是他讲王金平唧唧歪歪那个吗？他说哈哈，他说那个谁江启澄不要被王金平卖掉了，因为王金平在讲那个海峡论坛的事情嘛。那我现在想请问小弟小妹哈，海峡论坛这件事我没有很深刻去了解，我觉得你们应该都比我了解了哈。我想请问一下，海峡论坛这个会议好像是第十几届嘛？我想问的是说，这个会议到底是核心是在干什么的？有人可以回答我吗？互动一下，简单讲就好了，不要跟我 Google 打一大堆啊。海峡论坛这个东西的核心意义是要干什么的？什么东西在卡？没有卡，我这边没有卡。有人可以回答我吗？有吗？有卡吗？谈两岸和平，吴秀英说谈两岸和平。还有人呢？其实啊、哦，谢桑姐，其实你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可以回答？简单讲就好，就像吴秀英这样子，就是海峡论坛这是在干什么的？因为我今天看张雅琴就在骂，张雅琴在骂，他们是捡到枪了吗？好，你们都不知道，还是大家都不知道？好啦，我跟你讲，海峡论坛，我个人觉得是他应该，他简单讲应该就是让台湾跟大陆两岸交流，没错 ，KEC 讲的对，应该是这样，就是两岸交流。那两岸为什么要交流？就是要做好朋友嘛。那为什么要做好朋友？就是不要打来打去吧。那就两件事啊，做好朋友的定义就是，第一个你不要打我，我也不要打你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经贸上面可以互相的交流，文化上的交流，这和平又的第二啦。好、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所有都可以交流啊，那麦蛇怕让和平共处。那我想请问的是，现在是谁在当家？谁在当家做主啊？国民党，你是不是忘记你是在野党啊？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啊？如果你要去做这件事，那也是民进党的政府叫你去做这件事吧？怎么会是一个党，而且是在野党，跟政府没关系的在野党去做这件事？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逻辑有一点点奇怪啊？所以我才说国民党是不是有人在内奸还是什么？民进党的政府，我们现在是民进党当家做主啊，那民进党当家做主，他是带头他的网军在仇中，在抗中，让那头家在那唧唧歪歪在那边，那就像一间公司，我们的老板已经说他妈的，那另外那间公司很唧歪哦，每天都要打我们哦，每天都要毒害我们哦，每天都要把炮弹给那个要把我们并吞哦，结果你在那间公司自己的业务去跑去那间公司说。欸，我们要交流一下啊，你觉得这个业务有没有白痴啊？这样形容大家听得懂吗？你们老板讨厌那间公司，结果你们这间公司里面业务，但不是你们业务都找那间公司说，欸，我们来交流一下， 蔡英文都没，他蔡政府都已经没有说话了，为什么国民党要去做这件事？所以我才昨天那个王金平一出来的时候，我在说哦，真的，有时候国民党真的是被个神神巴巴哎。然后今天连带新闻就在骂了啊，就说什么啊什么哦求和，当然有的人说求和是要和平啊，他们当然绿媒或是一些网军或是一些网络一些比较支持那些废青的话，就说哦哦国民党又派人去那边跟大陆那边哦跪舔求和哈、哦，意思就是说我们低人一等啊。国民党老大大佬又在搞事。所以我才说，是不是国民党真的是你家己爱出力而好啦？有时候 我跟我爸在那边聊聊那个新闻，聊到后面我真的说，真的国民党真的不能再支持，真的只能支持其他的在野党了。我人家看到人家血压都管呢、欸。然后今天不是说什么周习伟也不去海峡论坛？周习伟他好像有出来开直播，还是有讲说大家赶快来抹红我，因为周习伟他算是比较有智慧的人，他觉得他也比较知道怎么在网络这一块，所以他会反其道而行、哦、啊大家来抹红啊怎样怎样啊，我就是要去啊怎样啊好怎样，就今天的新闻标题出来，周习伟也不去海峡论坛啊，那你觉得那些废青那些年轻人那些绿媒那些不明是非的人，他看到这个标题就觉得说啊，周习伟也是去舔共啊，现在不去了。就是你知道吗？你进国民党，你明明就已经有美猪美牛，跟丁禹公的事情，丁禹公又有陈菊的事情，啊，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乙烯，什么高雄乙烯什么的，你那么多大炮大枪不用，那已经在自己搞了一个大炮送给民进党，然后民进党的返回一口就说啊，你也不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好，杰西来了，感谢杰西，杰西是我们的会员，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国民党在搞什么、欸。该骂的还是要骂一下啦，所以你看陈威虎也是在骂王金平啊。王金平不是有一个绰号吗？大家可不可以打上来啊？我不想用我的嘴巴讲出来了，王金平不是一个绰号。这样暗示有没有听得懂、啊、难怪那个绰号人家会说他是那个好有一个然后大家知道王金平有个绰号好所以公道是公道伯吗是公道伯吗讲那么好听吗是吗好啦好啦那个可能你们不知道啊。吴秀英讲的是他有一个绰号也是类似像吴秀英讲他有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反正就是两面啊两面的。好像是一个布袋戏的名词两面。好啦那我们就这样子啊国民党齁真的不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时候是全球仇中的时候你就不用讲去你再怎么讲你就算是真的要跟大陆好来好去问题是大陆好来好去不是你的责任你不要忘记要跟大陆好来好去好国民党可能他们想说啊什么大陆最近又在那跟我们那边什么他们的军舰那边侵害台湾的领域啊什么那国民党要抱持着说我们去跟他好来好去看能不能、替国家让不要有一些、战争上的干扰这不是你的责任嘿你的责任是监督好执政党在野党的责任是这个要不要去 Google 一下国民党去 Google 一下在野党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就算你真的要去你也 是蔡英文政府派你去那才是正统的路如果蔡英文派国民党的人去那没话讲就表示说蔡英文他洗彩不分蓝绿好只要能用的他就可以叫他去之前好像那个谁不是有派宋楚瑜去嘛那就没话讲嘛如果你国民进党没派你去那你去就只会被人家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好 然后这那我今天看好像有一则新闻说什么高嘉瑜有人在说他参选，就是有人推高嘉瑜参那个国民党嘛，啊不那个台北市长嘛，其实也没有不可能哎、欸，哦，只要是有人气的话都有可能啊。我今天我爸也在那边讲啊，因为高嘉瑜再怎么讲，再怎么轮也轮不到他。他只是最近比较网络上比较红，都在唱歌嘛，跟馆长那边唱歌嘛。那台北市长国民党就是那个嘛，大家知道蒋万安嘛。然后我在那边讲，我爸说你看嘛，民进党就是有人气的，就可能就会被推出来，不管你的资历什么，你只要有人气，选得上都出来，选上再说了哈。可是国民党可能又在那边哈，怎么老屁股在那边卡位之类的。还好韩国瑜中场休息。说到韩国瑜中场休息，我今天有稍微看一下那个谁啊，弥陀真先生的直播、啊。弥陀真先生有没有人在看他的直播啊？他最近是不是搬到哪里去了？他最近在干什么、啊？他听说是搬到韩总的住的地方嘛？他怎么会那么有趣啊？然后他就说，韩国瑜市长可能会休息，然后搬去云林嘛，哈，于林敏哈，欢迎你哈，他搬去斗六哦，斗六，啊，云林当老师，他当老师，他教什么的、啊？他是教算命的吗？我不知道，我乱讲了，他教什么？教美法的吗？啊，没有啊，这是开玩笑的啦。他是教什么？大家有知道吗？因为我最近刚好在 YouTube 在看，他刚好又推荐我他的影片，我就看了一下。哦，教数学哦，那头脑应该不错。是哦，哎，那也不错啊。所以他也是要找工作，数学、美术哦，蛮厉害的。我都以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直播主，每天都在直播，不用上班的。国中的那蛮厉害的呢，好、哦，蛮厉害的。他应该不会讲课讲到一半说韩国语动算吧？好，开玩笑的啦，我没有在笑他。我觉得他很有趣，我从以前到现在都觉得他很有趣啊。人家频道做起来了、啊，厉害厉害。他400-500个人在看呢、欸。他到云林教书，然后他今天在直播上说，他得知的消息是韩国瑜至少2年之后才会出来。他有讲，然后下面就有人在那边什么什么留言什么，然后弥陀真先生就说。有一些消息我懂得比你们还要知道啦，所以他有一些侧面消息说韩国瑜至少2年之后才会出来，我觉得也 OK 啊，现在都不能，对啊，就 OK 啊，反正2年之后也是2年之后才会再选举嘛，2年之后是选什么、啊、选市长嘛。哎、欸、我问你们大家哦，假设就是聊天而已啦，没那么严肃啦，如果韩国瑜再出来投入政治的话，你觉得他如果选市长的话，台北市长的话，你们觉得 OK 吗？小有投资要去请教曾先生，他很厉害是不是？他不是，他应该是很了解那个东西吧，比较有信。我还好啦，我现在黄金都被住套房了，还好已经赔1000多，我已经住套房一个月。大家没有发现我最近我在直播都没有在讲黄金了，因为就赔钱啊，赔钱当然就不会讲了、啊。有钱我就在那边嘻嘻哈哈啦。台北市长不行哦，我跟你讲，我今天因为我骑摩托车上班都骑很久，我在那边想说，如果韩国瑜真的2年之后出来，一跑去选台北市长，身为高雄市民的我有何感想？当然这是题外话啦，我是说你们觉得嘞？因为他已经选过总统了啊，你觉得他如果又降级去选市长的话，你们觉得好吗？我个人觉得我心里会有一个疙瘩，我会觉得会有一个疙瘩在我的心里，韩国瑜只能再选总统而已，不能再选其他市长，不 IC 也不建议了。因为他如果去选其他县市，不管是新北市或是台北市或是台中之类的，我第一个想到是说那高雄算什么，我会真的会这样想哦，我会觉得说那高雄算什么啊？谢昌姐说不好吗？不建议对吗？ IC 增大常客哦，是啊、哦、IC 也是增大的常客、哦、 滚啊、哦！没有没有，开玩笑，我们这边已经没有很多人，不能叫人家滚。IC 是这是我们的创始元老，好，IC 应该是比较喜欢这边吧。IC 你去那边四百多个人，你聊天，人家会理你吗？会像我这样每天都会讲 IC 吗？杰西现在在聊什么？现在在随便聊啊，现在在聊韩国瑜如果两年之后出来选市长的话，不管哪一个县市哦，他我就是说韩国瑜如果出来没有再选总统的话，你们觉得 OK 吗？他如果跑去选台北市长，因为有的人在那边拱他说台北市长，我就跟你讲，拱他选台北市长的人，现在拱的人就是在害他，不建议不建议，好知道。IC 我问你说你喜欢这边还是喜欢弥陀真先生，你在那边跟我不建议什么，你现在是顾左右而言他、啊、我就是要等你那句话，就跟那个女生一样，你到底爱他爱我，你要选一个。好，看一下你们聊什么，市长不 OK 哦，民进党才是最大的敌人，没错 SMALL。 好，感谢你是新来的吗，好，欢迎你哦。韩国瑜只能再当选党主，就是党主席或是总统。如果他去选市长，哎、欸，我这样讲这个逻辑哈，好像之前苏贞昌是不是有做过这件事啊？他有没有人降级去选的？好像有，好像有。谁？是不是苏贞昌？我所谓的降级，就是已经当过市长，然后又跑去选里长，好像有，好像是不是苏贞昌啊 ？SMALL 张先生你好，什么意思？哦，你是谁？哦，五分熟。哎，说到五分熟，那个谁啊？有一个女生最近一直都没有来，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是不是苏贞昌有干过这种事？就是降级去选，降级了，就是已经选过市长，然后又去选什么？突然忘记了，我忘记，好像有人，哦，对对，纯之茶是五分熟吗？对啊，对对，纯之茶是跑去哪里了？是他是五分熟同一个账号吗？因为五分。纯之茶哦，纯之茶就是五分熟哦。我想说，纯之茶是我的新那个外八豆的名堂。我每次要讲什么，他都突然说就是那一个。哦，好啦好啦，好。所以，哎、欸，我现在聊到哪边了？所以我个人，我真的觉得韩国瑜真的只能，要么党主席，要么就是总统。他真的没办法去做任何其他的市长的选啊。所以如果有人号召他去选什么其他市长，我觉得基本上就在害他了。苏之前是行政院长，后来选新北市没选上，对啊，那算是降级去选嘛。然后我可以问一下，苏贞昌有选过什么当选的吗？诶，苏贞昌有选过什么是当选的吗？苏也选过总统吗？诶，苏贞昌有吗？他是选过副总统。诶，苏贞昌是不是没有选过选赢过啊？苏贞昌有选赢过吗？啊，他以前是好像屏东县长，是不是？苏贞昌他好像只有选过屏，就是人民选出来的。苏贞昌到底有选过什么啊？没有吗？诶，以前这屏东管定位徐春吉这样算出来，还是指派的？台北县哦，是台北县长哦，讲错，是台北县长，所以台北县长是选出来的嘛？余彩虹来了，我刚才没有看到你，哦，晚上好。所以台北县长是选出来的还是指派的？如果所以他如果他只有选到台北县长啊？对了，台北县长他是老县长嘛？苏当过主席、台北县长、院长的，神明发过誓绝对不选新北市啊，结果又跑去选新北市了嘛？豹子头，还有豹子头晚安，豹子头最近都有来啊，感谢你，欢迎你，欢迎你。 所以从头到尾他就只有选赢过台北县长而已嘛，就是以前的台北县啊，现在已经新北市了嘛。所以搞半天他就是人民都不喜欢他嘛，他只能靠指派的嘛，我们不要讲那么难听，不要讲说靠关系，就是靠指派的啦，靠指派，所以他没办法体验到民主这件事啊。如果从苏贞昌嘴巴讲出民主这件事哦，我们应该在台下笑他说啊，你又不是人民选出来，在屌什么？一任中华民国立委，屏东县长。哦，对啦，我记得他好像也是屏东县长嘛，台北县长嘛。哦，那还是有一些啦，还是有一些是选出来的啦。好，好。好，人数来到44，感谢大家。如果今天可以 突破到50，我会很开心。有没有新观众啊？新观众可以举一下手吗？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说这个频道有没有新观众？我比较想要了解有没有新观众啊？因为我要把你们洗脑一下啊！没有啦，有没有新观众可以举手一下？猪肉大葱包子，你什么时候新观？猪肉大葱包子，你为什么都没有发言？因为我刚才一直在骂民进党嘛。跟大家介绍一下，猪肉大葱包子是蔡英文的粉丝啊，啊没关系，我都欢迎，不然我现在骂一下国民党。我刚才在骂王金平的时候，猪肉大葱包子你就要出来讲话了。赖世国，好，你算新的，好好感谢你啊。哎，然后我忘记要问你什么。哦，我说哦有哦你也是吧？哎，你们这些新观众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说来到这个频道，然后设备那么好，然后那个画面那么 OK， 然后还有麦克风，还有背景，你知道背景是我的头，你知道吗？然后觉得哎，这个地方那么专业，怎么会观看人数那么少？你们有没有这个疑问呢、啊？哦，盛峰来了，盛峰欢迎你，10啊、哦，我有看过你影片，没订阅算新观众吗？你看过我影片怎么会没有订阅？赶快去订阅啊！你这样是错误的示范。啊，记得订阅好不好？感谢你啊，欢迎你哈，10。哦，盛峰也是新的，所以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疑问？说奇怪啊，这边怎么设备那么好？你们有这种疑问吗？好啦好啦，你们突然没有出声。好啦，那你们哦，这是老大的特色。对啊，我们这是 VIP 包厢 ，VVIP 包厢就是人数少，然后进来就很精美。对啊，你看我麦克风，你知道我现在我自从换了这支麦克风之后，这个麦克风叫 Blue Yeti， 就是直播组最推荐的一支麦克风，就是它的声音非常的好。然后我现在只要看到一些直播组哦。我只要看到一些直播组在直播的时候声音很差的，我都很不屑去看的。我不是说挺寒那个直播组，像有一些在介绍山西的啊，哦，大家知道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man 啊，什么什么 man 忘记了。然后他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们都是在介绍山西，他们最近都在开直播，就是他们是介绍山西的达人，然后开直播的时候竟然用很收音非常的不好，那我就觉得说。也没什么嘛，就是我现在很注重收音，这个收音非常的好，就是哦不错啊。什么东西九妹？对啊，直播人数都输了，器材不能输，一定要这样子。我就是要走一个风，我就说，哎，奇怪，这里怎么一个世外桃源？怎么大家都不知道这边那么好啊？直播组长得又那么好看，设备又那么好啊，怎么都没有人来看？那然后就一世成主顾这样。九妹是什么东西啊？哦，九妹哦，九妹，对对，九妹，哎，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玩物之队 ，Man's Game，Man's Game， 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男生。我想说你们在讲九妹是什么？对啊，哎，不是九妹，不是九妹啊！哎呀，不是九妹，五分熟说的才对，五分熟果然是纯之茶，认证。那样五分熟真的纯之茶真的是我把豆的饼糖。是叫 Mass Game 啊，玩物质。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们都在介绍山西、啊，然后他们的本业就是山西那些卖一些配件的那个 老板，不是九妹，九妹是另外一个比较胖的那个，我知道那个是介绍什么豪宅啊什么的。对，这 Man's Gain 他另外一个朋友今天开直播，然后收音就完全收音的比那种麦克比那个什么耳机的麦克风还要烂，然后他后面就很漂亮啊，然后结果收音很烂，我觉得说搞什么然后就转台，因为我现在就很自己有用的话，我就会去很注重那个声音了、啊。你应该去看大蛇丸哦，大蛇丸我看不下去哎、欸。那我们后面来聊一下 YouTube 大蛇丸，我看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九妹我会看啊，九妹有时候会看，因为他有时候介绍的东西，而且九妹他之前有在讲说他从默默无名到现在算九妹算很有名的。他是怎么做？他怎么成功的？然后他分享说，其实他一开始也是游戏直播主，可是都其实没什么人在看。可是他就坚持，就是一直玩游戏，一直播。然后后来他是介绍到一个什么那个，就是冰块啊，一个就是类似像不锈钢冰块。然后他就想说，就开箱不锈钢冰块、啊，结果一拍下去，就好像三四十万个人看，然后他就从那时候爆红起来。然后就一直做，然后又开公司，这样好厉害、啊。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如果我也像他的话，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有时候我在想，因为我毕竟我是一个企划出身的人，我都会想说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说要当一个韩粉的直播挺韩直播主，然后。都骗你们抖内没有啦，那个太肤浅了，那是前期的梦想哦，没有啦，不小心讲出来哦，跟你讲很多挺韩直播主都在赚抖内的啦，我只是不想讲出来哦，没有，抖内是正常的，因为是一种鼓励 ，OK。然后我在想说，其实我为什么要开这频道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实我的最终目标，我有想过我的最终目标绝对不是抖内。你要被出征的赶快来这边出征啊，只要订阅人数起来就好了。就是其实我想要，因为我会看九妹的那个九妹他的从不红到红，然后到真正大红，他现在算是直播 YouTube 里面算是最顶尖的，就是跟那个什么那个英文的那个叫什么阿迪英文他们都差不多，他们都百万影片的，然后百万 YouTuber 嘛，然后又开公司嘛，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的终极目标可能，如果真的有幸都真的做出来了成绩的话，我的终极目标就是真的可以把一个频道做出来，然后用我的名字去做各式各样更多的频道，就有点像电视台，因为我的名字。左上角大家有没有看到小五的靠北电视台，这个才是我终极的目标。好，当然现在人数很少，可以随便聊，我就是一个轻松的频道啊，我就希望真的搞一个像一个网络的电视台，然后这个电视台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直播组，然后是客制化每个观众，然后就在这个靠北电视台里面就有很多很好的优质频道，那当然可以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公司，这样这是我的终极目标。那我眼前的目标就是人数先破一万再说啦，好不好？好啦，就是开玩就是好玩的啦齁。我也不怕，我之前就有跟你们分享过啦，我开这频道一开始的初心很简单啊，我也不怕人家讲啊，我的初心就是要赚抖内啊，没有，就是那个啊，就觉得哇，他们直播组怎么那么好赚呢、啊？啊，就每天那边拍韩国语就有人抖内，也太轻松了吧？结果自己去拍才发现不是这回事啊、哦，所以大家都很辛苦啦，都很辛苦，真的。啊，等你真的被出征，表示真的卡对啊，我欢迎你们出征我，而且我都是希望人家来这边。骂我也好也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平台让你们来这边畅所欲言啊，我不会删人家留言，也不会跟人家对骂，对，就是你们都来没关系啊，你们下面的人就跟他对骂这样子就好了。好，剩下这些时间我们就轻松聊嘛，你们要聊什么，有没有什么想聊的， 好，说的像不疯狂，不疯狂就等死。他们是 YouTuber 之间有闹那个合约上的问题啦，不疯狂就等死那个再不疯狂，对，就是他们就是好像是 YouTuber 之间，然后有签约什么，然后公司有什么米斯特王加入国民党，欢迎你，欢迎你来这边哦。有的名字最近都没有看过，太开心，因为最近有一些加订阅的。加入中国国民党，全力支持韩国瑜哦，选2021的国民党主席哦。哦，好 ，OK。黄金存折啊，什么东西？哦，再不疯狂也已经走下坡了。他们的做法是有点像是签网红啦，然后网红再去做。其实像那个什么反骨也是啊，他们都是以签网红，然后再用他们的主频道去把这些网红再跟起来，哦，然后跟起来之后就可能接业配啊，或是当明星啊，哦，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子啊。我有时候会去看他们的频道是怎么经营的。当然，第一个首要的经营就是要先让自己红起来。红起来之后就变成经纪公司，然后再去签更多的网红啊，签网红进来之后再用我的名气让这些网红再的订阅数再起来，然后就变很多个网红，嘿，然后就去接业配接广告或是自己出唱片，就是这样赚的。他们的模式是这样子的 啊像那个那群人知道，那群人他们一开始是也是他们那群人先红起来，红起来之后他们去接一些商就是商业的广告，因为他们有器材可以去拍。可是等到他们都红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就单飞，他们那群人就每个都单飞，单飞之后呢每个都红起来，然后自己再去接业配，那可是他们偶尔又会集中起来再拍，所以他们的每个做法都不一样啦。啊，像阿弟英文的话他是更业配，因为他是用那个英文的这个方面去阿迪的，他们是走比较明星一点的啦，对啊，他们都是百万订阅的啊，所以我都有在参考他们的做法，可是最重要还是要先让自己红起来。哦，林鼎要来，我们就可以下播了。我有时候看到林鼎要名字，我都会想到你是不是那种感觉，好像是你是朱枕义还是什么？现在不是现在直播组最红的是谁啊？大家有没有在了解时事？现在最红的直播组是谁？所有的脸书啊，什么什么 YouTube 啊，直播组最红的是谁？你们有没有在关心时事？我要考你们大家。朱枕义不是直播组啦，王磊还有没有人说？对，王磊跟你讲，现在应该是最红的是王磊吧？王磊就是一个好像新加坡的一个艺人啊，他现在在开直播啊。然后王磊不是在跟朱枕义那边一来一往，很好笑。对，新加坡王磊，因为王磊他就是在卖那个有的没有嘛，有他之前不是有卖什么卖鱼啊，然后人家就说你可不可以当场表演当场去世，他说你可以表演当场去世嘛，就朱枕义这样子啊。对啊，朱枕义的，然后后来朱枕义最近跟王磊有那个合照，欸，他有找到他，然后他们有合照。然后每次看到林丁咬就想说你他妈也就是不是朱枕义，就是感觉好像是我们都会在那边酸来酸去，很好笑。嗯，对啊，朱枕义也是一个小男生，他最近有露脸了。啊，王磊也蛮好笑的，可是王磊我看不久啦，就笑一下这样子而已啦。去跟什么朱大会合啊，曾大会合啊。好，你们要聊什么吗？啊，谁知王什么全平台最高订阅是几个？什么叫全什么东什么意思？1.5亿哦，那应该是欧美那边的吧？曾先生会帮人提升订阅数。你穿白色 T 恤好好看，哦，感谢你呢。你什么时候嘴巴那么甜呢？ 你这样就不像朱正义了、啊。朱曾先生，我跟他应该不同 label 的吧，不是不同频道的啦。他跟我想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老大，你为什么跟其他直播主没有接触？报纸头这个之前我在那个直播上都有讲过，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你不去跟其他直播主，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做，那基本上我还是可以，我都很老实跟你们讲嘛，就是说其实我不想把这个频道用得那么的政治化，我一直想要就是告诉大家我这边是一个聊天的频道，只要时事流行什么就聊什么，那我发现后来这样做不太起来，有偶尔还是要聊一下政治，可是我又不能一直去，嘿，不然说真的要认识之前的 PC 他们都有在牵线啊，真的啊，之前他们都有在牵线说要不要一起啊，因为基本上我又那么幽默又那么好笑，我跟你讲之前还有一个要叫我去他那边工作，我刚起来的时候啦，不是早上睡起来，是我刚这个频道刚冲到8000多个订阅的时候，就有人要牵线，可是那个不好讲，因为后来就韩国也没有选上，就没有，有一个人要牵线，不是曾先生，是一个更有名的，他要牵线我，他也是直播主，反正我讲出来你们都知道啦，他要牵线我去他那边，他要挖角我去那边，他说你这边的工作不要做，不要再卖牛张汁了啦，现在韩国语当红了，然后你又是直播主，你又会剪影片，他要牵线我到另外一个大家讲出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直播主，要牵线我去他那边暗示一下，他卖农产品的，好，这样应该就是可以知道了。他叫我去那边，因为有人认识，他说我们可以组成一个算是直播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 team。结果谁知道韩国瑜选输了？哦，那个时候我记起来，那时候就是韩国瑜快要选完了，就选总统。他说总统选完的时候，他们直播组有一个要带头，要整个要重组一个 team。他们都认为韩国瑜会选赢。那时候韩国瑜在选的时候，他说他们要重组一个 team， 然后要叫我过去那边。他说我叫我不要卖牛张汁了，不要大材小用。然后他叫我过去，我说再看看好了啦，再看。结果韩国瑜就选输了，就整个都没有了。所以其实我不是没有机会，就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希望我的频道会不要那么政治化，不要那么政治，就是我希望是大众一点的。好，懂我意思啊。嗯，对啊，你去的话搞不好现在也不会认识林鼎瑶啊，也不会认识这些东西。好，还有什么要聊的？你们不用猜啦，你们猜对我也不会跟你们讲，因为那时候韩国瑜当红的时候就在讲的，那现在已经没选输之后就整个都没有，也不用什么重组 team 啊，都不用了，不用了。啊，所以我就是想说，先靠我自己先，就是做起来这样子啊。哦，赶快人数再来个50，为什么都到47就掉下去，45就掉下去了？老大，说你的黄金存折。我的黄金存折就之前我入场的时候，我今天去看了，因为我之前又入场9万多嘛，我就是买50个单位嘛，50克啦，然后我就进场之后就开始又跌了啦，然后现在今天黄金又起来了，所以我刚才去看我的黄金存折是赔1600，所以就看它之后有没有再涨，有再涨的话我再看看啦，我现在是赔1000，就投9万多，现在赔1600啦。最近黄金没有什么在动，我都一直在那边，都在那边那个了啊。当然，有的人分析师就说黄金可能还会再涨，反正那种东西都随便听一听就好了啦。有的人说要涨，结果隔天就跌下来；，有人说要跌，然后隔天又涨起来。所以我就再看看啦，就丢在那边。反正我那个9万块也没有要急着要用。你对韩市长被罢免的看法？米斯特王哦，欢迎你哦，你是新观众吗？啊，记得要常来这边哦，哈。他被罢免的看法就是有人要抢他的位置啊，这样子而已啊。然后是一个很非常政治化的一个 一个手段，就是因为韩国语红太红了啦，然后就是可能太多人会怕他，好用很多手段被拉下来。好啊，当然韩国语也有一些争议性的问题啦，比如说他突然跑去选总统之类的啦，他当然有一些事情也有一些争议，但我只能说喜欢他的就会喜欢他，不喜欢他的人就会一直骂他。然后我最讨厌的人是什么，就是我可以讲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没关系。我最讨厌的人是说假中立的人，假中立的人是什么你知道，跟你讲我留言板很多那种人，他们唧唧歪歪，我那个今天那个去拍高雄的那个影片也是这样，你他妈也就喜欢就不喜欢嘛，人就这样子，你喜欢吃欧阿米索就吃啊，不要吃就不要吃，就去旁边死啊，有没有？我最讨厌中立的是说我也没有很喜欢民进党，但我也不喜欢韩国瑜，我最讨厌这种人了。什么我也不是很喜欢民进党，但韩国瑜讲那些话我也很不喜欢，我他妈的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不会在那边酸来酸去啦，就直接一点，就你就说你喜欢蔡英文会怎样啦，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啊，你可以喜欢去蔡英文啊，没关系啊，你喜欢蔡英文我不会骂你，因为每个人都喜欢一样的东西嘛。啊，我现在我这个频道就是摆明就是友善韩国瑜的频道，你他妈你来这边骂我是，你知道那边有一个墙你还要去撞南墙，那什么北七的北七五高呀，我真的有时候酸民真的直接是包括每天都找事做了，假掰对啊，你就你可以进来说你就骂韩国瑜也没关系，你就骂他啊，你骂我就说、哦、没关系啊，我也骂一下蔡英文那没关系，你在那边假中立好不好，那边鸡歪什么。好，新竹跟高雄是不同款的方式，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24681推什么东西，我就摆明了就说我这边就是一个友善韩国瑜的频道、哦、因为跟你讲现在如果你说韩粉啊挺韩，大家都已经把它变成说哦你们就是一群那个什么怎样怎样，我就是一个挺韩的、不是挺韩，就是一个友善韩国瑜的频道，你也可以批评他没关系、哦、那就批评嘛，啊，记得要订阅就好了。啊，如果你在批评的时候还可以抖内，那我没关系，我就会空出一个广告时间让你批评，就是这样子而已。钉什么？钉银棍什么？好，看来今天的那个观看人数没办法冲到50，那每周差5个、2个、3个啊。是不是有人看到我那个时间快要那个什么人数快要50，然后赶快下线，像林丁瑶那样子，时间啊快要50，赶快下线。哦，那个米斯特王哈哈、哦，对啊，你要骂韩国语或是骂我们骂这边的人，你就抖那我就让你骂好不好？今天人数不错了，好啦，没关系，好啦 ，OK 了啊！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好，感谢大家，肖肖班长在提示，好不好？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好，那个要离开之前，椅子先收一收，在影片下方帮我按一个赞再离开，好不好？啊，新观众记得哦，离开之前在影片下方帮我按个赞，按个赞做功德，好，按个赞做功德。然后喜欢这个频道记得这是一个陪你聊天的频道，每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张老大 YouTube 频道，欢迎订阅，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告诉更多的朋友来这个地方聊聊天啊。好，那想要赞助这个频道，影片的下方都有抖内频道跟赞助频道的连结，好，还有张老大的脸书，张老大张、啊、老大的 IG， 老大的抖音都加起来好不好？那当然也有开放加入会员的服务、哦、一个月最便宜只要30块就可以支持这个频道继续营运下去、哦、好不好？啊，各位小弟小妹，男的是小弟，女的是小妹，因为我是张老大，这也是张老大的频道，我们明天晚上10点再准时上来聊天了好不好？各位小弟小妹，那晚安咯、哦、祝大家有个好梦，拜拜。